可不可以让我承认我自己对你偏心，为天真的和你拉近所有的距离。可不可以跳进温柔的陷阱，不要迟疑，为任性的你解开一切的谜题。一个吻，一个心，一场梦，全都是你。心的火不能封锁，不怕错，不怕认错。我爱的是你吐血的眼睛，面对你我不能自己。我爱的是你不安的心灵，呵护你全心全意。我爱的是你寂寞的芳心，今天起不让你哭泣。我爱的是你绝对的甜蜜，等待你一生的约定。一个吻，一颗心，一场梦，全都是你。心的火不能封锁，不怕错，不怕认错。我爱的是你无邪的眼睛，面对你我不能自己。我爱的是你不安的心灵，呵护你全心全意。我爱的是你寂寞的芳心，今天起不让你哭泣。我爱的是你绝对的甜蜜，等待你一生的约定。我爱的是你无邪的眼睛，面对你我不能自己。我爱的是你不安的心灵，呵护你全心全意。我爱的是你寂寞的芳心，今天起不让你哭泣。我爱的是你绝对的甜蜜，等待你一生的约定。我爱的是你无邪的眼睛，面对你我不能自己。